你呢啲咁样嘅人工呢，其实系高过好多大学毕业生呢嗰啲白领嘅职业㗎。一万至万一保㗎咋，好多都系。 你都唔系高好多，屌你都系讲嘢你囉。 唔系即系咁样样啊。你要见到其实你好多基层嗰啲，点解基层嗰啲工作嗰啲人工可以贵过你啲大学毕业生呢，就系、是、因为 期货居嘛。 唔系啊，就系、是、因为我俾你做都唔肯嚟做啊，你香港嘅毕业生。 嗰啲系厌恶性工作嚟。 咪就 系 囉。 欸，如果你有最高工时就唔同。因为点解呢，你唔可以即系万四蚊呢玩到我呢由朝早即系八九点呢玩到夜晚黑八九点十二个钟。你起码八个钟之后呢你同我开始要坑呢一个嘅 OT 嘛。系咪咁又唔同喎、啊、条数咁样计。喂，但系个问题系，喂，唔好讲话我哋 fill 唔 fill up 到啲 jobs 个问题。喂，淨係每一个人，其实我同你嘅分歧喺边度呢，每一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嘅权利。我唔理你乜嘢种族乜嘢宗教信仰。如果你唔认同呢、這个根本就冇嘢讲，因为你唔系人嚟嘅仆街。嗯。哦，你追求美好生活嘅权利得。你老母你梁天琦可以即係自己走落嚟香港啊。 真系你老母啊係。 係啊。喂，你梁天琦都唔喺香港出世啦，你老母落唔撚到嚟，咁你点会落到嚟呀？因为我尊重你追求美好生活嘅权利。 嗯。 有乜问题呀、啊、喂，所以我唔撚会歧视你㗎嘛，我唔会当你撑仔㗎嘛，我唔会当你 老母系咩应该点叫啊，阿撑婆㗎嘛大佬。 唔即系我觉得就咁样。 但其实大家喺度倾咗咁耐呢，如果呢番说话呢俾联署声明嘅学生会嘅同学听呢，其实全部都系 out of context 嘅。 嗯。 究竟佢哋点解会联署份声明呢，你成个动机。 你冇谂，所以呢我斩你一句，你冇谂话我做过学联啦仆街。你冇话我哋做过香港大学生添嘛，冚家铲。喂，大家都羞耻啦，写呢份声明。冚家祥。 欸，佢哋唔觉得啊。喂，而家点解有一份声明嘅存在呢，就系先于存在嘅动机。就是一定要在五一龙道节要屌鸠左交嘛。 其实是反左交，即是其实是左交。 跟住先 gather 啲所谓嘅立场，而佢啲立场合唔合呢，逻辑系对佢嚟讲唔紧要㗎。喺拉本位嘅 Facebook 入面，点解佢哋要喺勇武地喺 Facebook 嚟出呢个声明啫。个原因就係 like 就等于佢哋嘅政治能量有几多嘛。 咪所以呢，我諗返呢，我以前呢对我啲同学啊，即係唔系好关心社会问题，就係、是、自己喺度读书啊，甚至考牌啊，成成呢或者准备移民呢，我而家开始对佢哋改观。 嗯。 我觉得佢哋真係追求美好生活嘅权利，因为我真係自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嘅人。係咪，我觉得呢个世界嘅改变呢，你唔好同我讲能够改变世界啦，我觉得冇撚能力嘅，大家都。啊！你唔好话咩相信即系集体嘅行动或者力量咧，我可以改变集体嘅问题。你唔好谂同我讲呢啲戆鸠嘢啦，陶君衡。但系你唔会出声嘛，咪由得我搞咯。喂，而家呢班卵样，你走卵到出嚟话俾人听，我要做一个自私嘅閪佬。喂，你无人都无耻嘅咧。喂，我哋嗰阵时候我大卵把啲咁嘅同学啦，佢都会信呢啲嘢，但系佢唔会出声讲啊嘛。 咪最好笑。 喂，佢咪自己去。准备移民咯，我搵份好嘅工作咯，我咪沟条靓嘅女咯，或者系沟个有钱嘅条仔咯。喂，但系我你做嘅嘢，阿昌，你要高大空啊嘛，你咪高大空咯，我欣赏你，系嘛，我唔会屌鸠你嘛。OK fine， 喂，个社会嘅运作本来应该系咁。喂，而家呢班友，喂真系喂。唔係有冇读书嘅问题，而系你无唔无耻啊，吴家 聪。唔系阿土伯， 最好笑就系佢呢篇嘢，佢系屌鸠埋入边有份联署嘅人啊嘛， 系咩？ 本土民主前线有份联署呢份嘢，即系两个所谓嘅本土组织同九大学生会，另外一个就系、是、香港民族党。但系所谓第一呢一、這个单程证嘅问题，嗱梁天琦中招啦。第二所谓行礼如仪去游行，嘅问题呢，你只系去游行冇其他抗争呢，喂呢件事啱啱本文前有中喎、 哦。 嗯。黄台阳喺佢发呢张声明五一劳动节之前嗰日去咗做咗咩呀，就又去咗游行啦。 係啦。 去咗呢个动物保护权益嘅大游行嗰度。喂，而且唔系淨係黄台阳去喎，屌啊郑锦满都有份去喎。咁系咩意思呢，即系其实好笑嘅成件事。吓、啊，即系首先第一， 我 唔识咁评。第一，你嘅母校啊，岭南大学学生会啊，佢首先佢冇联署啦，系咪先？ 城大有冇啊？

而跟住你哋班撚樣同我一齊去付出代價嘛，咁你咪試下咯。形勢不能夠逆轉，有撚得佢哋啦。我唔係講晦氣説話，形勢比人強啊，確實係。喂，你見到九大學生會出呢份嘢，其實我真係，如果唔係曹總，你再拎翻出嚟，我啲忘撚記咗㗎啦。 呢個係反智嘅時代。 我嗰日睇完之後，我即刻打俾你啦。系咪啊？我開頭好撚興，跟住我都放低咗啦，仆街！不過你今日又要係都要拎翻呢份咁嘅閪嘢出嚟，屌你老尾真係！我真係見撚到佢哋真係想揼柒佢哋咁解。 你都仲未講一次即係退出學聯嘅問題添啊？係， 唔 係 ？sorry， 退出支聯會，退出支聯會 算撚數，退出都民陣啦，退出支聯會啦。唉，佢認為咁係能夠闖一番新天。天地嘅，我祝福你啦！ 冇啊，佢唔係啊，真係唔係。 唔係劉永， 五年之後我就揾你找數啦！仆街，係咪啊？香港有民主未啊？中國有民主未？誒、哎，不過佢唔關心中國，係咪啊？我就同你找數啦！ 唉，好，休息翻嚟，唔係有飲昏招喎，大佬。 花生當飯食，我寧願聽人力講下笑啫。HKPeanuts.com， 我係探長。